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小雨，偏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表示，冬奥测试赛从冰丝带开始；北京一电动车在充电棚着火，所幸仅殃及旁边一辆车；国庆假期，多个商圈通过举办创意文化活动，丰富消费者购物体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召开2021年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通报测试赛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介绍，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于2021年10月8号到10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举行，这将是今年的首场北京冬奥测试赛。目前，国家速滑馆赛事运行团队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已经全都到岗。场馆防疫方面将做到疫情防控一管一策。10月3号，北京昌平一辆电动自行车在室外集中充电车棚充电时起火，当时车棚里停满了电动自行车，但现场仅一辆电动自行车被轻微灼伤。经现场调查发现，这次火灾没有殃及无辜，全靠该充电车棚在建设初期设置的一道硬隔离墙。按照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相关要求，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停车位应分组设置，组与组之间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1.5 米的隔墙分隔，减少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时对其他区域的影响。此外，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还需要安装能自动断电的充电桩，软硬隔离双管齐下，保障电动车充电安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的商圈通过举办创意文化活动，增加消费者购物时的特色体验。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冰冰。 这两天你在走访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活动印象格外深刻呢？ 最近转了几个商圈啊，那推出的创意活动都是各有特色。比如说像五棵松的华西 Life， 除了这段时间正在举行的敦煌艺术展之外，还有国庆假期专门推出的创意市集、手作 DIY 微景观等等。那这些活动是在五棵松华西 Life 的调调街区，是一个户外街区来举办。其中创意市集呢，是从全市的商户个人中挑选有特色的，在这里做售卖或者说展示。比如说像徽章达人张海，他带来了自己收藏的10000多款徽章啊，每个展示包打开都分为6到8层，像集邮册一样分门别类，有各种不同主题的徽章，比如说奥运主题、动漫主题等等。那有的徽章张海说他是排了一个晚上队才买到的，还有是他辞职去伦敦租房住了一个月换来的。他也在用徽章和背后的故事来和过往来往的这些游人做交流。另外呢，手作 DIY 微景观也是请来了专业的工作室，现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原料，也有成品来供体验者模仿。比如说有一款冰雪奇缘场景的微景观，用的就是天然的水晶石，还有处理后的蓬莱松，加上木片底座等等粘合而成，这样时间长了它不会变色。那在现场的布置上，华西 Life 也设置了各种打卡的场景，晚上还会请来专业 DJ 来烘托节日的气氛。而像这样的户外艺术活动，在顺义的中粮祥云小镇是非常突出的。整个小镇要打造的就是沉浸式的新马戏乐园，那这7天会举行200多场的新马戏表演。小镇还专门请来国内顶尖的团队，像上海乌龙剧团为长假定制了取材于莎士比亚第12夜的高跷表演，因为高跷方便在人群中来走动表演。那这些表演最大的特点就是参与性、互动性很强，演员就在观众人群中来表演，那孩子可以走上前和演员击掌握手等等。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很多地方的会员他是可以通过积分来兑换各种活动机会的，所以会员服务已经不仅仅是打折优惠，也可以享受到更丰富的体验。大概内容就是这些，冰冰。 好的，感谢佳佳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朗诵艺术家张家生同志，因病于2021年10月4号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享年86岁。张家生1935年出生于河北沧州，国家一级演员、导演、朗诵艺术家。作为一名优秀的长篇演播大家，1991年被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评选为全国听众喜爱的演播艺术家，曾获全国最佳广播剧男演员奖。张家生演播过几十部长篇小说，其中《毛泽东的故事》《抉择》获得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一等奖。低质量碳水比脂肪对人体伤害更大这一说法近来引发关注。碳水化合物是三大宏量营养素之一，难道它还分高级与低级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食品工程学专家为大家解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的报道。 日常生活中，我们区别对待的糖、淀粉和膳食纤维都属于碳水化合物。此外，糊精和低聚糖也属于碳水化合物。所谓的低质量碳水是指糖、麦芽糊精以及精制淀粉。精米精面虽然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但消化速度、升糖指数和糖相似，也被视为低质量碳水。说它们低质量，是因为过多食用提高了实现营养搭配的难度，很多人不容易做到营养均衡而已。其实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应该有 20% 到 30% 也来自于脂肪。对于两种营养成分，泛泛地宣称一种比另一种伤害性更大，不合理也没有意义。就像强行比较香烟和槟榔哪个伤害大，或者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哪个更有利于健康一样。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当碳水化合物产生的热量占一天总热量的比例及功能比在 49% 到 56% 之间时，糖尿病的风险最低。我们应该增加高质量碳水的摄入量，建议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50到150克。而超过80%的中国成年居民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成年男性每天全谷物摄入量为 13.9 克，女性仅为 14.6 克。全谷粗粮或者高质量碳水除了减肥，还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转小雨，偏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兼4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3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而对于行人来说，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当快速通过，并听从文明劝导志愿者的提醒。对于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